养马的杨一清怎么会和刘瑾闹矛盾呢？他俩前世无冤，杨一清也没跟刘瑾借过高利贷，怎么就闹得不可开交呢？这事儿啊，要怪就只能怪刘瑾，因为他太有理想和追求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养马在一般人看来不是个好工作，就连在天上这也是个下贱活，学名弼马温，连不读书的孙猴子都不愿意干。但在明代，这却是一个重要职位。道理很简单，没有马，难道你想骑驴去跟蒙古兵打仗吗？千万不要小看杨一清，这位兄弟的级别是很高的，他当年可是带着督察院副都御史三品的头衔来养马的。这位副部级的干部没准之前还干过畜牧业，他在这里干得很好，不久之后朝廷决定提升他为右都御史正二品呐、更重要的是，朝廷还给了他个前所未有的职务——三边总制。请各位注意啊，这个官儿实在不同寻常啊，可以说是超级大官。他管理的并非一个省份，而是甘肃、宁夏、延绥三个地方，连当地的巡抚都要乖乖听话，可谓位高权重。虽然杨一清十分厉害，但毕竟他还是守边界的，和刘瑾呐、应该搭不上线。问题在于，刘瑾这个人与以往的太监不同，他除了贪污受贿、残害人命外，倒也想干点事情，可他自己又没文化，所以为了吸引人才，他也会用一些手段去拉拢人心，比如写奏折骂他的那个李梦阳。刘瑾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此人名气太大，为了博一个爱才的名声，人都关进牢里了，硬是忍着没动手，最后还请他吃了顿饭，光荣释放。因为他老底儿太烂，这招没能骗到多少人，却也吸引了一个十分厉害的人前来投奔。这个人后来成为了刘瑾的军师，也是李东阳、杨一清等人强力敌手，他的名字叫做张彩。在刘瑾犯罪集团中，焦芳虽然地位很高，但能力一般，最多也就算个大混混。但张彩却不同凡响，此人工于心计，城府很深，而且饱读诗书，学问很好，连当年雄霸一时的马文生、刘大夏也对他推崇备至。有了他的帮助，刘瑾真正有了一个靠得住的谋士，他的犯罪集团也不断壮大发展。但刘瑾并不知足，他很快把目标是对准了杨一清。刘瑾希望能够把杨一清拉过来当自己的人，可杨一清哪里瞧得起这个太监呢，严辞拒绝了他。刘瑾十分恼火啊，想要整他一下。不久之后，这个机会到了。当时杨一清一边养马，一边干着一项重要的工程，修长城。这并不是开玩笑，今天宁夏一带的长城就是当年他老人家修的。杨一清担任包工头，兼任监工。杨一清是个靠得住的包工头，从不偷工减料。但意想不到的是，当时天气突变，天江大学几个带头的建筑工商量好了准备闹事逃跑，杨一清当机立断平定了这件事儿，刘瑾却抓住了机会狠狠告了他一状。这下杨一清倒霉了，只能自动提出辞职。可是刘瑾没有想到的是，准备走人的杨一清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请让张彩接替我的职位吧。刘瑾郁闷了，他想破脑袋也没有弄明白杨一清葫芦里头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出于公心，还是他和张彩关系非同寻常。刘瑾对张彩产生了怀疑，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没有放过杨一清。一年后，刘瑾借口杨一清贪污军饷，把他关进了监狱。这一次 他决心把杨一清彻底整死。可是刘瑾并不清楚，看似单纯的杨一清和杨廷和一样，绝不是个简单人物，他也有着深厚的背景。40年前，15岁的杨一清被地方推荐，来到了京城，做了著名学者黎纯的学生。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师兄，两人惺惺相惜，相约共同发奋努力，为国尽忠。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一直私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的这位师兄就是李东阳。所以，当杨一清被关进监狱后，李东阳立刻找到了刘瑾和焦芳，希望能够通融一下，罚点款了事。刘瑾开始还不肯，但禁不住李东阳多次恳求，加上杨一清是带过兵的，手下有很多亡命之徒，没准哪天上班的路上自己就不明不白的被人给黑喽。思前想后，刘瑾决定释放这个人。走出监狱的杨一清深深地吸了口气，看着前来接他的李东阳，会意地点了点头。你有什么打算？先在京城待着，看看再说吧。不，李东阳突然严肃起来，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不要回家，找个地方隐居起来。然后他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杨一清，等到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去找你的。杨一清笑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已不见踪影，但这位深谋远虑的师兄却似乎从未变过。好吧，我去镇江隐居，时候到了，你就来找我吧。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了你，我也理解你的言行，明了你的用心。我知道你一直在屈辱中等待着。刘瑾打算做几件好事，哎，这倒不稀奇，因为他坏事做得太多，自然就想干点好事了。一个人干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只干坏事，真是很难很难的。更重要的是，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名声越来越臭，而张彩和他的一次谈话也坚定了他的决心。刘公公，你不要再收常例了。所谓常例是刘瑾一个特殊规定，每一个进京的省级官员汇报工作完毕后，必须向他交纳上万两的银子，如果没有交，等他回家时，没准撤职文书已经先到了。进京汇报工作的各位高官们虽然很有钱，但几万两银子一时之间到哪里去弄呢？可是刘公公是不能得罪的，无奈之下，很多人只有向京城的人借高利贷，回去再用国库的钱来还。可是张彩直截了当地告诉刘瑾，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捞钱方法。刘瑾又懵了，用此方法每次都可以收很多钱，而且简单快捷，怎么能说愚蠢呢？看着这个不开窍的家伙，张彩气不打一处来。他明确地指出，你收每个官员几万两似乎很多，可你要知道，这些家伙都是贪污老手，他们不会自己出这笔钱，却可以借机在自己的省里收几倍的钱，当然了，都是打着你的名号，说是给你进贡，这样刘公公你的恶劣声名很快就会传遍全国。刘瑾这才恍然大悟，这帮混蛋打着我的名号四处捞钱，真是岂有此理。刘公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小贪官们借用他这个大贪官的名誉权，却不交使用费和专利费，应该愤怒，确实应该好好的愤怒一下。愤怒之余的刘公公立刻下令取消常例，并且追查地方贪污官员，这算是刘公公干的第一件好事儿。不久之后啊，刘公公决定搞点创新，他分析了一下国家经济状况，意外地找了一个漏洞， 他灵机一动，决定再干一件好事。也许是对这件事情太有把握，他决定直接上奏皇帝，不再如往常那样先听听张才的意见。于是呢，他最终死在了这件事上。第二天呢，他独自上朝，在文武百官面前向朱厚照提出了这件事情：陛下应该整理军屯了。一切就此开始。所谓军屯是明代的一种特殊政策，通俗点说就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打仗的时候当兵，没事干的时候当农民，自己种菜种粮，还时不时的养几头猪，改善伙食，剩余的粮食还要交给国家。这个制度啊，是当年老朱费尽心思想出来的，可到了如今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因为要想让军屯开展下去，必须保证有土地。虽说地主恶霸不敢占军队的地，但军队的高级腐败干部是不会客气的。一百多年下来，土地越来越少，粮食也越来越少，很多士兵都填不饱肚子。刘瑾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公开表示要清查土地，重新划分，增加国家粮食收入，改善士兵生活。刘瑾这么干，自然不是为士兵着想，无非是想要搞点政绩工程而已。大臣们心知肚明，鸦雀无声。朱厚照却听得连连点头，手一挥，发了话：好主意，你就去办吧。然而站在一旁的杨廷和准备出来讲话了，经验丰富的他已经发现了这个所谓计划的致命漏洞。可就在他准备站出来的时候，一只手从背后紧紧拉住了他的衣襟儿。杨廷和回过头，看到了沉默的李东阳，他又站了回去。散朝后，刘瑾急匆匆地赶回了家，他准备开始自己的计划。杨廷和却留了下来，他还拉住了想开路的李东阳，因为他心中有个疑问：你刚才为什么要拉住我？李东阳看着他，露出了神秘的笑容。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话？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回到家中的刘瑾见到了满脸怒气的张才，听到了他的责问：这件事为什么不先商量一下？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办成了足可百世流芳，还商量什么？然而张才皱起了眉头：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问题。可是有什么问题他一时也说不出来，于是他向刘瑾提出了另一个警告：杨一清这个人不简单，你要小心。 嘿嘿嘿，我已经教训过他了，不用担心。 张彩看着自信的刘瑾，轻蔑地笑了：我与他同朝为官十余年，深知此人权谋老道，功于心计，且为人刚正，绝不可能加入我们。你教训他又有何用？刘瑾愤怒了，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蔑视的态度。 我已经把他削职为民，即使有心作乱又能如何？ 可他等来的却是张彩更为激烈的反应。杨一清此人要么丝毫不动，要么就把他整死，其胸怀大志若放任不管，必成大患。刘瑾终于爆发了，他拍着桌子吼道： 为何当年他要推举你为三边总制？我还没问你呢，你好自为之吧。 张才愣住了，他坐回了椅子，呆呆看着刘瑾离去的背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祸福各有天命，就这么着吧。正德五年四月，宁夏。 真的下定决心了吗？周东如此胡来，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绝不能束手待毙。就这样吧。那就好，何指挥，现在动手吧。正德五年五月，镇江，土财主杨一清正坐在大堂看书，屋外斜阳西照，微风习习。这种清闲的日子他已经过了一年，但所有的平静都将在今天被打破。屋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杨一清立刻抬起头，紧张地向外望去。他看见一个急冲冲走进来的人，而此人身上穿的飞鱼服也已告知他的身份，锦衣卫。在那年头，锦衣卫上门基本都没什么好事。杨一清立刻站了起来，脑海中紧张地思考着应对的方法。可这位锦衣卫看来是见过世面的，他没有给杨一清思考的时间，也不废话，直接走到杨一清的面前，严厉地高喊一声：上谕，杨一清听旨。杨一清慌忙跪倒，等待着判决的到来。亲命杨一清起赴三边总治。魂走了一半的杨一清定了下神儿，脑袋是保住了，还成了二品大员。而宣旨的锦衣卫此刻已经变了一副嘴脸，满面春风地向杨一清鞠躬： 杨大人，恭喜官复原位，如有不敬请多包涵。 要知道干特务工作专横跋扈的锦衣卫有时也是很讲礼貌的，至少在高级别的领导面前总是如此。杨一清拍拍身上的尘土，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任命隐含的意义。李东阳，我们约定的时刻终于来到。他转入内室准备收拾行装，可是笑脸相迎的锦衣卫却突然站了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 杨大人，就不用收拾行李了，即可出发吧，军情十分紧急。 杨一清呆住了。军情？ 是的，杨大人， 安化王叛乱了。安化王朱志凡，外系藩王，世代镇守宁夏。这个人呢，其实并不起眼，因为他的祖宗运气不好，当年只摊到了这么一片地方，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连水都少得可怜。树挪死，人挪活，待在这鬼地方，天天吃沙子。他早就想换块地方，可谁也不肯跟他换。他也想到北京去，但朱厚照先生虽然爱玩，却还不傻，亏本的买卖是不做的。急于改变命运的朱志凡不能选择读书，只能选择造反。可他的实力太差，造反只是自寻死路。关键时刻，一个人帮了他的忙，给他送来了生力军，这个人就是刘瑾。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这太过分了。宁夏都指挥使何锦义义愤填膺，准备反抗。正好朱志凡也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发动了叛乱。由于这件事情是刘瑾挑起来的，加上刘瑾本身名声也不好，他们便顺水推舟，充分使用资源，定下了自己造反的理由：杀死刘瑾，为民除害。 嘿，这口号倒没错。 事情出来后，刘瑾急得不行，毕竟事情是他闹出来的，责任很大，大家还都指名要他的脑袋。他立刻派人封锁消息，并找来李东阳、杨廷和商量。李东阳和杨廷和先对事情的发生表示同情和震惊，然后明确告诉刘瑾，要想平定宁夏叛乱，只要一个人出马就可以了。不用说，这个人只能是杨一清， 那就是他了。快派人去叫他即刻上任。 关键时刻，啥恩怨也顾不上了。 杨一清就此结束了闭关修炼，重新出山。 按照明代规定，但凡军队出征必须有一个监军，而这次担任监军的人叫做张勇。张勇成为了杨一清的监军。对此啊，我一直有个疑问，这个天才的主意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为此我还专门在史料中找过，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刘瑾将在这对黄金搭档的帮助下，是一步步走向黄泉之路。张勇，保定人，原来是八虎之一，此人脾气暴躁，而且专横跋扈，有时候比刘瑾还要嚣张。但张勇还是比较有良心的，他觉得刘瑾干的事情太过分了，经常会提出反对意见。对于这种非我族类，刘瑾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他决定安排张勇去南京养老，可惜这事儿干得不利落，被张勇知道了。下面发生的事情就很能体现他的性格了。张勇先生二话不说，做了会儿热身运动就进了宫，直接找到朱厚照，表达了他的观点：刘瑾这个人不地道，想要坑我，大哥你看着办吧。朱厚照一听这话，便拿出了黑社会老大的气势，叫刘瑾马上进宫和张勇谈判。刘瑾得到消息，连忙赶到，也不管旁边的张勇，开始为自己辩解。刘瑾说的唾沫横飞，朱厚照听得聚精会神，但他们都没发现张勇兄正卷着袖子。当刘瑾刚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突然一记拳头打在了他的脸上，耳边还传了几句真人配音：打不死你。要知道张勇兄没有读过多少书，自然也不喜欢读书人的解决方法，他索性拿出了当混混时的处世哲学打。他脾气不好，也不管朱厚照在不在场，抡起拳头来就打，打起来就不停。可要说刘瑾也不愧是道上混过的，反应十分快，挨了一下后连忙护住了要害部位，开始反击。朱厚照虽然喜欢玩，可看见这两位兄台竟然在自己的地盘开打，也实在是不给面子，立马大喝一声：住手！老大的话还是要听的。两位怒发冲冠的小弟停了手，却握紧了拳头，怒视着对方。朱厚照看到两个手下矛盾太深，便叫来了八虎中的古大用，摆了一桌酒席，让两个人同时参加，算是往事一笔勾销。哎，这一幕啊，在黑社会电影中经常出现。两人迫于无奈，吃了一顿不得已的饭，说了一些不得已的话，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叫几声大哥，流几滴眼泪，然后紧握拳头告别，明枪暗箭，涛声依旧。没办法，感情破裂了。怀着刻骨的仇恨，张勇踏上了前往宁夏的道路，在那里他将找到一个同路人，一个为自己报仇雪恨的帮手。杨一清并不喜欢张勇， 他知道这个人呢也是八虎之一，是刘瑾的同党，所以他先期出发日夜兼程，只是不想和这位仁兄打交道。可是当他赶到宁夏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叛乱竟然已经被平定了。原来他的老部下仇月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带兵打了过去。朱志凡也真是太差，完全不是对手，一下子就全军覆没了。杨一清没事儿做了，他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等待着张勇的到来。他知道自己迟早要面对这个人的。不久之后，张勇的先锋军进了城，但张勇还在路上。杨一清实在闲得无聊，只好上街散步。然而就在他闲逛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他看见张勇的部队分成数股，正在城内四处贴告示，而告示的内容竟然是颁布军令，严禁抢劫。很明显，士兵们也确实遵守了这个规定。这件事情十分的有趣，这是杨一清的第一个感觉。这个臭名昭著的太监为什么要发安民告示、严肃军纪呢？他开始对张勇产生了好奇，应该见见这个太监。很快啊，他就如愿见到了张勇。出人意料的是，张勇完全没有架子，对他也十分客气。杨一清很是吃惊，随即有了这样一个念头，此人是可以争取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收回了这个念头。很快啊，他们谈到了这次叛乱。此时张勇突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大声说道，这都是刘瑾这个混蛋搞出来的，国家就坏在他的手里。然后他转过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杨一清。话说到这份上，老兄你也表个态吧。然而杨一清没有表态，他只是不慌不忙拿起了茶杯，低头不语，独自喝起茶来。初次会面就发此狂言，此人不可轻信。张勇没有等的回应，失望地走了，但临走时仍向杨一清行礼告别。看着张勇消失在门外，杨一清立刻收起了微笑的送别面孔，皱紧了眉头。他意识到眼前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个机会，或是陷阱。正当杨一清迟疑不定的时候，他的随从告诉了他一条看似不起眼的新闻。原来张勇进城时给他的左右随从发了100两银子，这笔钱每人都可以拿，只是有一个条件，不允许以任何名义再拿老百姓一分钱。这件被随从们引微笑谈的事情却真正触动了杨一清，他开始认识到张勇可能确实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好人。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张勇又来拜访杨一清了，这次啊，他不是空手来的，手里还拿着几张告示。他一点也不客气，怒气冲冲地把告示往桌上狠狠地一甩，径自坐了下来。你看看吧。从张勇进来到坐下，杨一清一直端坐着纹丝不动，几十年的阅历让他变得深沉稳重。他瞥了一眼告示便放下了。哦，这是朱志凡的反叛文书，我早已经看过了。然而杨一清的平淡口气激起了张勇的不满，他之所以反叛，只是因为刘瑾，上面列举的刘瑾罪状句句事实，你也十分清楚。刘瑾此人实在是罪恶滔天呐！杨一清终于站了起来，他慢慢地踱到了张勇的面前，突然冷笑一声：“那么张公公，你又能如何呢？”张勇愣住，他转念想有了主意。朱志凡的告示就是证据，只要拿回去向皇上告状，说明他造反的原因，刘瑾罪责必定难逃。杨一清又笑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道， 张公公，你还是想清楚的好。杨先生，难道你以为我会怕他吗？ 杨一清看着愤怒的张勇，顿住了笑容，他把手指向地图上京城的方向，做了一个动作，他画出一条直线，在宁夏和北京之间。 张勇明白，他在宁夏，刘瑾在北京，他离皇帝很远，刘瑾离皇帝很近，他是告不到刘瑾的。他抬头看着杨一清，会意的点点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会谈。张勇又一次失意而去，但是张勇不知道自己的举动已经在杨一清的心中播下了火种，他已下定了决心。杨一清已经连续几晚睡不好觉了，他一直在苦苦思考着对策，现在的局势十分明了，张勇确实对刘瑾不满，而朱志凡的告示无疑也是一个极好的契机，但问题在于张勇不一定会听自己的话去和刘瑾玩命，更重要的是，即使张勇答应了，又怎样才能说服皇帝除掉刘瑾呢？事到如今，只有用最后一招了。正德五年七月，宁夏，杨一清将所有的犯人交给了张勇，并亲自押送出境，他将在省界为张勇践行，并就此分手，返回驻地。最后的宴会将在晚上举行，最后的机会也将在此时出现。杨一清发出了邀请，张勇欣然赴宴。经过两个多月的接触，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双方按照常例喝酒聊天，一直闹得很晚。此时啊，杨一清突然做了个手势，让其他人都退了出去。张勇看见了这个手势，却装作不知道，他已经预感到杨一清要和他说一些极为重要的话。看似若无其事的外表下，他的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衣襟儿。杨一清十分紧张，经过两个多月的试探和交往，事情到了这一步，虽然很多事还没有计划完备，但机不可失，今晚已是最后的机会，摊牌的时候到了，亮牌吧。张公公，我有话要跟你说。慢慢来，暂时不要紧。这次啊，多亏了你的帮助，叛乱才能平定。如今外部藩王作乱已经平息，可是朝廷内贼才是社稷江山的大患呐。张勇浑身一震，他很清楚这个大患是谁，只是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位沉默了两个月的人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此事，看来还是知识分子厉害，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人命。看来要动真格的了，但还不能大意，要干也要让他说出口。 杨先生，你说的是谁呀？ 好样的，不愧是八虎中人呐，真是精明到极点，但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回头了，小心，千万小心，不能让他抓住把柄。杨一清用手沾了酒水，摊开自己的手掌，一笔一划写下了一个字：瑾。既然已经图穷匕现了，索性就摊开讲吧。 杨先生，这个人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他的同党遍布朝野，不容易对付吧？ 看着疑惑的张勇，杨一清自信地笑了。这件事天下人都做不成，但张公公可以做，你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此次出征立下了大功，皇上必定召见，到时将朱志凡造反的缘由告知皇上，刘瑾必死无疑。 但张勇仍然犹豫不决， 已经动心了，再加上一句就成了，这个诱惑他绝对无法抗拒。刘瑾一死，宫中大权必然全归您所有，斩杀此奸恶之徒，除旧布新， 铲除奸党，公公必将名留千古。 至此，张勇终于把账算明白了。这笔生意有风险，但做成了就前途无量。他决定冒这个险，但行动之前，他还有最后的一个疑惑。如果皇上不信我的话，那该怎么办？ 没错，这就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所在。怎么说服皇帝？但没有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找到答案。别人的话呀，皇上是不会相信的。但张公公你是唯一例外的，皇上一定会信你。万一到时情况紧急，皇上不信，请张公公一定记住，绝不可后退，必须以死相争。 公公切记呀，皇上一旦同意，则立刻派兵行动，绝对不可迟疑。如按此行事，大事必成。 杨义清终于说完了，他静静等待着张勇的回答。在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后，枯坐沉思的张勇突然站了起来，发出了一声怒吼： 豁出去了，我干，这条命老子不要了。 此时京城的刘瑾正洋洋自得，他没有想到叛乱竟然如此就被平定。当然了，在报功的奏折上只有他的名字，而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他打算顺便走个后门，给自己的哥哥封个官，就给他个都督同知吧。可惜的是，他哥哥没福气当官，干了两天就死了。刘瑾十分悲痛，他决定为哥哥办一个规模宏大的葬礼，安排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为自己的哥哥送葬。这举动用俗话来讲，就是死了还要再威风一把。为了保证葬礼顺利进行，刘瑾反复考虑了举行仪式的日期，终于选定了一个他理想中的黄道吉日，正德5年8月15日。这确实是一个黄道吉日，但并不适合出丧，而是出监。这之后的日子，刘瑾和他的部下日夜忙碌，为葬礼的顺利举行做好了准备，只等待着约定日子的到来。8月15日，晴，天气是如此的适宜。刘瑾正感叹着上天的眷顾，一群骑马的人却已经到了德胜门。张勇到了，他从宁夏出发，日夜兼程，终于赶到京城。在这个关键日子，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疑虑和顾忌，因为就在密谋后的那个清晨，临走时杨一清向他交出了所有的底牌。 杨先生，我此去即使能够说服皇上，你有把握一定能置刘瑾于死地吗？ 这意思很明白，我豁出命去干，但你也要把你的后台说清楚。万一你是皮包公司个体经营，兄弟我就算牺牲了也是无济于事的。杨一清笑了， 公公尽管放心，刘瑾一旦失势，到时自然有人找你，室内必杀刘瑾。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让那些白骨别忘了回家，清明发上墓地悠扬，催行人断肠，又泪如雨下。浅浅池塘静立成霜，风缠绵着挂，听一夜落花。生死茫茫，雪已如花，伶仃的白发梳弄着牵挂。谁在哭啊，哭伤的真相，谁在笑啊，注目的苍凉，谁的眼啊，嘲笑着呼唤，谁安静的不用再说话。流云流走我指尖的伤，风吹旧了黑白色衣，中的流星上了枝桠，莺飞草长，又是一年春夏。